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相声界，一提起常家，大家都会想到以小蘑菇常宝坤为代表的蘑菇系列了。他们的相声之所以好听，一呢是来自于家传，二则是来自于有名师指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最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和您聊聊常宝华、常宝峰兄弟与恩师马三立的故事。常宝华先生1930年出生于天津，自幼随父亲常连安、兄长常宝坤学习相声，8岁就到启明茶社相声大会学徒，受相声老前辈熏陶和传授达10年之久，演出过的传统相声达70多段。常宝华先生在回忆自己恩师马三立先生时这样说：“老师是天津观众的骄傲，是中国相声界的瑰宝。很多老观众都说，马三立的相声经得起琢磨，因为他的相声不仅好笑，笑后还能让人们有所回味，得到某种启迪。”在谈到马三立先生的为人时，常宝华先生说：“马老的人品，无论是在圈内圈外，都是有口皆碑的。”下面我们先来听一段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说海》。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不一定啊， 各有所爱 啊，对， 是不是？ 对， 一个人一个兴趣嘛， 这倒是。 我的爱好 啊， 就与众不同了。 你喜欢什么？ 我爱大海。 哎， 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哦， 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您 哎， 老师，我都怀疑你 怎么 见过海吗？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见过吗？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在北京 那是经常的事儿。 在海上坐过船吗？ 跟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2-3趟。 那可够艰苦的。 美极了。 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堂。当我登上了小白毯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啊。 北京那公园北海啊， 这个海就不小了。 名字叫海 啊，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湖 那是湖， 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 师弟，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比湖大的 啊， 河， 黄河 啊，还有河 啊， 比河大的是 江， 万里长江。 比江大的， 比江大的 是海， 比海大的， 比海大的 羊， 比羊大的， 比羊大的牛， 哎， 牛， 甭问了， 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怎么骆驼也出来？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哎，我也闹乱了、 啊、没牛什么事、啊、最大的是海洋。 嗯，李丹，我真不懂啊。 啊， 跟你闹着玩 辽阔海洋嘛。 哎，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我们国家有 多少 个海？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海了去了， 大概是不知道。 我这么问你吧、啊、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着帽子没帽檐、 啊、对， 水兵帽，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那叫飘带。 这衣裳这样， 水兵服 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这叫小围嘴啊。 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啊不啊、 有六七个、 啊 啊，这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为什么四道啊？ 当然，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啊！ 不敢说 啊，你莫会知道三道和五道是？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对吗？那个 不对啊， 四道 啊 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啊。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哎，不、啊、 不、 啊、四 啊， 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对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 我没说五个呀。 嗯， 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知道，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好极了，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嗯、 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四个吗？ 哪四个呀？ 这个当初那白海算一个吗？ 上 今儿那小白塔啊。 啊， 行，您说。 不是，你点个头、 啊、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 不行，你先说，你先说、 啊、 你先说。 有这个北海 啊，北海 啊， 嗯， 中南海 啊啊啊啊， 什刹海 还缺一个， 袁世海。四个 啊， 把话脸都出来了。 怎么 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啊，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啊。对对，就这四个。 啊，得过100分吗？ 别说了。 从北边鸭绿江口、 啊、 到南边北仑的河口、 哦、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啊。 哦，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对，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啊， 走一趟 啊， 1年零11个月。 哎呦， 可没那时间。 想去吗？ 想去。 可以。 怎么办？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对 啊， 我找你们海军借个军舰。 借我一军舰。 借你军舰， 到时候我就开着舰去。 用外行话啊， 我到海上我溜溜。 外行话， 我、 啊、那不叫开舰， 那叫 啊， 不叫开舰。 我摇着舰，摇着舰去， 摇舰呀。 我一个人，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摇着 啊。这是外行话， 我是 也不叫摇舰， 那叫 驾驶。 哎，我就驾着驶去。 呵 啊， 语法不通 啊！ 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 哎、啊 啊！ 我到海外，我要漂流在海外，我要学习小说里边那个外国人。 小说里的外国人 啊，就是到处漂流的那个，有那个小说、 啊、对对对，到处漂流。 哎， 谁呀、 啊？就是那个，他叫。外国人就学他。 哪个外国人呢？ 你没看过这本书？ 你就是那个叫这个 哦，孙鲁宾，孙鲁宾，我要学习孙鲁宾，我要驾驶着我们军舰。 行了行了，别说了，海上漂流记那叫鲁宾孙。 不不不，孙鲁，哦，孙鲁宾是我舅舅。 嗨， 我就学他，我外边玩玩， 到海上去。 哎， 你会驾驶军舰 有什么了不起 啊？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那就这样， 咱们这个舞台 啊， 就好比是个军舰。 干什么呀？ 我是指挥员。 好、哦，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考考我啊？ 怎么样？ 来吧， 来， 站好了。 嗯，这就好比军舰。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哦，台下边呢？ 汪洋大海， 这是汪洋大海， 汪洋一片。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嗯， 啊 啊，对，游泳的， 游泳的， 这是游泳的呀。 哦，还有健将。 哎呦， 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 你考着考着。 好，来，注意考令啊 啊！ 走动， 这有什么？ 太简单喽。 哎，你这干什么呢？ 你不是让我左捂肚右捂肚捂上点肚子， 捂这个肚子呀？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不对啊，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舵令？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嗯，说清楚了，你这还赖我了？ 他是那指挥员， 对，我是那个 操舵， 操舵的，我没闲着。 你 我在这儿正那什么呢？ 操舵， 正操舵的。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 这、啊、不是我忙着 操舵。 我是我在这儿操舵 汽车方向盘。 不是我那个我操舵呢。 你那是打气呢？ 大 婶， 这样，这大车轮子 啊，那叫舵轮。 电影里看过， 行吗？ 行行，来吧， 来， 我下了口令之后附送啊。 怎么附？ 我说左五度， 我 五度左。 就这么说 啊，简单， 来吧。 左五度， 五度左； 右五度， 五度右； 六十五度， 老白干。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你那六十五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咱们的军舰呢？ 啊， 到了海上了。 这是海上， 看见没有？ 什么？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不、嗯。 时而碧波荡漾， 真美呀、啊！ 时而卷着巨浪，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 大海呀、啊，大海， 要朗诵。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大海呀，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 差点了。 大海呀，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大海呀，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那自来水供应用不完你的，你的水 别开。 你让大伙听听这是诗吧，这个 跟我哪会朗诵啊？ 别太生气了， 来来来 啊， 你看看那个吧。 哦， 看见了没有？ 啊、看见了， 什么？ 小白塔、哎、 还是北海呀、啊？ 什么呀？ 那个是岛 哦， 班布岛、哎， 班布岛啊？ 什么岛？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 啊，岛屿，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 哦， 千姿百态， 是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嗯，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咱们都有什么岛？ 像什么舟山群岛、 哦， 万山群岛、 是 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岛台湾岛、海南岛， 多少座？ 五千多座。 我们国家有五千多座岛屿， 你到过哪个岛？ 到过， 到过， 我到过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哎，哎，不是、啊，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怎么样？ 就是海上屏障 哦， 自然的海上长城。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应该干。 这里我向你们海军 好 表示致敬。 来，这 儿哦， 来， 哎，不， 你拿。 你想来，你想好了。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我们应该做的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对，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 谁说没用啊？ 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什么叫有点用？ 不是有用没用啊？ 你的知识可太贫乏了。 什么？ 我这么跟你说吧， 啊， 海岛， 哎， 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海洋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这茫茫的大海哪来的宝啊？ 来 啊， 你先尝尝，这海水 又凉又甜， 又苦又咸， 那喝什么劲儿？ 这就是宝 哦，是宝。 哎， 啊、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这里边有油 啊， 这里边有油， 有芝麻油、花生油啊。 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能够制作原子弹。 来 啊， 来来来， 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啊， 你再看看这海底。 哎呀， 看见了没有？ 什么也看不见。 啊，对，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那我 头朝下往里跳，使劲起。 我要自杀了、 不能让你这样跳， 怎么办？ 给你穿上一件 电子导航潜水服，再给你一架小型潜水艇，您就可以游游大海 啊， 逛逛太平洋 啊。我得穿上那样的服装， 潜水服， 我这个手上有这个， 那叫蹼， 脚上也有这个 脚蹼， 这个脸上有那么一个 氧气筒。 哦，我就是仿佛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迈克我就是那个， 您这是谁？ 迈克。 哎呀，我看不像迈克， 我是 海怪呀、 我怎么海怪、 这模样就出来了？去不去？ 去啊！ 到了啊， 这是海底， 到海底了。 我能见到什么？ 首先看到的 啊，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嚯、 这海底山脉 啊，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嚯、 大量的石油。 嚯、 用不完的天然气。 嚯、 这海底岩沙 啊， 还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嚯嚯嚯，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我听着很惊讶呀。 透过清澈的海水、 你可以看到优于可数， 是 珊瑚叠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哎呀，真美呀。 怎么样，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可以， 行吗？ 就地取材，用海底岩石 是 给你盖一座五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哎，不不，用不了那些房子。 住 我老在水里泡着，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每天我吃什么呀？ 太丰富了， 有 鲜嫩的梅花参，稀有的大龙虾， 是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有滋补的大海螺。 我可爱吃鱼。 鱼呀、有的是、 伸手可得， 到处都是。 这鱼娃你钻在鲸鱼肚子里 吃去吧。 我钻那里边吃去。我出得来吗？ 外行。 怎么？ 鲸鱼打哈士一张嘴 啊， 你不就出来了？ 哦，对，他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他要打个屁粪，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呢。 有的是鱼。 哎， 有没有文化生活？ 很丰富。 海底有什么？ 海豚 为您游泳戏水， 海狮为你顶吃取乐， 是 海豹为你跳高钻圈，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嘿，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底，不行啊！我能不能够？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不可能，不可能、 不，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我这是瞎想。 怎么着？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不寂寞。 我想呢， 啊， 什么意思？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怪害臊的。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不可能。 有， 介绍一下。 他的性格很温顺、动作很文静， 是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膀大背圆，永不生病。就是你死了、他都死不了。 他是谁？ 大海龟。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另一位拜在马三立先生门下的常家人，就是常宝华先生的弟弟常宝峰先生。常宝峰先生1947年出生，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会相声、报菜名、打灯谜等段子。1985年拜马三立为师，在拜师仪式上啊，他送给常宝峰一个笔记本，勉励他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努力学习，刻苦研究，学好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马三立收徒，开了相声界学艺的新风。拜师后啊，常宝峰的艺术更臻成熟，多次在全国相声大赛中获奖。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由常宝峰和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并非讽刺裁判》的片段。 海外民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高举杖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走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战斗不会，直奔禁区，抽染起脚朝球进了，1-0。 这球不算 啊！这球不算 啊！ 全卫，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二号越位。 二号怎么越位了？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胖浩是个后卫呀、啊，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那是后卫助攻啊。 什么助攻啊？ 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的，这球不算。 哦，哦，这球不算， 不算。 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 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先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接底零。 这球不算 啊！不， 全队 啊， 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的，这怎么不算呢？ 六号罚球违例。 六号怎么违例了？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在角球区里， 多新鲜呐！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那是踢进去的， 踢进去的 啊，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六号今年19了。 十号呢？ 十号29了，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的呢？ 怎么这也得论岁数啊？ 很年轻啊，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 您那意思啊？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这球不算， 不算。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 闹情绪没关系， 怎么着？ 黄牌警告， 黄牌警告， 对， 好，就听你的， 不算。 接着比赛， 试试。 比赛进行也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四号往前带，传给了七号，七号和六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九号，九号一个横传传给了正过移动十号，十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 这球不算，哎，你怎么也会了？ 你都说两回了，你打住吧啊！ 怎么了？ 这是十号踢进去的，刚才说的清楚，十号29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29了， 为什么不算？ 哎呦，要29岁，这个球应该算， 早就应该算。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太应该给了。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些工资？ 该给， 你给。 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领导能给吗？ 怎么不能给啊？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怎么不干呢？ 没有二号、七号、六号、九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那当然自己踢不进去啊。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你这是不歪词吗？您说。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的 啊， 你踢个屁！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啊， 吃爆米花去吧。 什么像话？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有意见没关系 啊？怎么着？ 黄牌警告。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由常宝峰、王佩元二位合说的并非讽刺裁判的片段。这个作品啊，获得了文化部1984年全国相声大赛表演二等奖。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人常说，买卖能忍，和气生财。但是在旧社会啊，会有三种买卖从来都不和气。不但不和气，越是对穷苦的老百姓，他们越不客气。那就是钱、粮、当三行。钱就是钱庄，粮就是粮行，当就是当铺。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揭露旧社会当铺丑恶嘴脸的传统相声段子《当行论》。在旧社会啊，当铺这个地方，想必大家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对这个地方是相当了解了。木质的大栅栏门，高高的柜台，里面坐着位趾高气扬的先生，手里托着水烟袋。无论你来当什么样的值钱东西，都免不了遭到他的一番褒贬。总之，一定要给你找出个毛病来。下面我们就来听这段郭全宝、刘宝瑞合说的《当行论》，请欣赏。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哦， 有这样的买卖。 那我倒没听说过。 你瞧，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是什么买卖啊？ 你比如说吧，钱粮当这三行。 钱粮当， 哎，架子非常的大。 哦，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钱庄， 钱庄， 嗯，钱铺。 哎， 粮食， 粮食店呢？ 粮食店 啊。 当呢？ 当就是当铺啊。 当铺，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哦，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是啊，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嗯，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那都上年纪人多。 对了， 都是50多岁。 嗯，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哦， 青布马褂。 呵，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嗯， 大驴福子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儿，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这派头大极了。 是啊，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他不忙， 沉得住气。 对呀、啊， 那意思往那儿这么一坐呀、 嗯，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高凳子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嚯！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那废话，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对呀、啊、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不着急， 他老是气人。 气人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外带着气穷人。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对，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是啊，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20，你到那儿当20，他不给你写20， 那是， 就给你写呀8块， 8块， 或者给你写6块。 哎，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 是不是 算在里头？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有韵。 嗯， 什么韵？ 说话爱拉长声， 是吗？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当当去了， 嗯， 拿着一件皮袄， 皮袄，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2毛检查的筒子。 哦， 到那儿当当去了。你看这个当铺那柜台啊，它特别高。 对了，那么高 是不是？ 那怎么回事？ 哎，他是怕打架。 怕打架？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哦，也不是那么高， 矮。 那后来呢？ 后来啊才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你想啊，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嗯，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着急，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是啊。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哎，好吧。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嗯，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瞧瞧， 你给人瞧货呀。 簸箕拿着烟袋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就是这意思嘛。 这叫什么买卖？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瞧东西。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哦。 嗯， 干嘛呀？这是，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瞧瞧人，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是啊， 胖多少？ 怎么这个味儿啊？ 他有韵调吗？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这拉长声啊，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哦，规矩，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慢了，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啊啊，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呀、啊，那儿写当票。 哦，对，写当票。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嗯，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对，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半个字，你不认识？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嗯。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写满了。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对，他那当字， 哎，那么当字， 嗯， 当多少？ 就这味儿。 哎，那就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三十， 没敢多说。 嗯， 30块，干脆。 多少？ 不要， 不要。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 吗？多少钱呢？20。 2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用钱。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 嗯，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不着急。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跟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对呀、啊， 我写了。 写了， 人家写了， 嗯，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对呀、 啊，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什么规矩？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说你这东西不好。 哎，对了，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嗯，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怎么不对头？ 写干嘛提写呢？ 嗯，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是啊， 老杨皮袄一件。 老杨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是啊， 人家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哎，这也是 往下一包面不像话。 怎么， 老杨皮袄一件，光板无毛，重尺鼠咬，20块。来个重尺鼠咬， 光板无毛，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这真是，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哎， 他就要那么说， 就要那么说。 哎，多在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是啊，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他好不换。 对了， 也不赔了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嗯。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哦， 我当当去了。 你也当当去了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那时候我上台穿的呢。 是啊， 整整80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瞧这个，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那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对，不值钱了吗？ 当多少？ 等多少？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1块， 没敢多说。 是啊， 1块不值。 多少？ 4毛。 4毛？ 他4毛啊？ 真要命！ 吃顿饭呢，也就是。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你跟他磨磨，他也不理你了。 哎， 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哪怕挣5毛呢？ 5毛呢？ 多了不要。 多少？ 好， 他就急了。 哎，4毛，咱就4毛， 4毛4毛吧。 他也得包贬呐， 是啊，也得找毛病。 挑这大褂挑眼呐， 哎，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怎么不像话？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看我旧布， 旧布，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 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 哦，他嫌你身量矮。 对了， 海挂。 啊，海挂就海挂吧。 对， 往下海报呗。 嗯， 九步海挂一点。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怎么？ 我是熟蹲布，我是熟屁股帘儿啊！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全给包面没了， 太不像话了。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嗯， 老爱挂运调， 挂运。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啊，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雇车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嗯，雇这个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啊、哦，洋车。 他在那儿雇车， 雇车，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哎， 嗯，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他在那儿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运调， 也那么拉长声。 哎，也是拉长声。 是啊。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儿， 嗯，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哦，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儿， 还转俩圈儿，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嗯，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哦， 一瞧啊，双灯脚铃，八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也热不了一块， 好，这也瞧出来了， 敲的了敲的、 嗯， 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怎么说的？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对呀、啊，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单排了要多少？ 这位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5毛钱吧。 5毛吧。 两毛，我多花你一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啊！ 这他还包贬呢，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郭全宝、刘宝瑞二位合说的相声《当行论》的片段。这段相声里的一些情节，著名导演郭宝昌先生在拍《大宅门》时还借鉴过呢。《当行论》这个作品的构思相当巧妙。整个作品细分析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是通过介绍旧时代当铺的样子来讽刺这种剥削穷人的行当，段子的后半部分则把讽刺的矛头由整个行业本身转到了一个在当铺里并没有什么真正能耐却自高自大的伙计身上。相声《当行论》里说的这位就是这样。不过人家虽然不认识东西，可是会起名字，不信您就听听看他都起了什么奇怪的名字。请您继续欣赏郭全宝、刘宝瑞二位合说的相声《当行论》。 我对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是啊， 我们有个街坊啊， 啊， 没有一大哥， 哦，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他就在当铺里。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嗯嗯， 怎么呢？脾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哦，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是啊，是呢，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嗯，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怎么 站柜啊？分头二三柜。 头二三柜，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嗯，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对，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是是， 收这个。 嗯， 二柜就不然了。 二柜是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啊？ 哦， 毛料子的衣服啊。 三柜呢？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哎，普通、啊、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对，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是，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长声 啊。 有一回才可乐呢， 怎么了？ 有一个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嗯，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净收衣裳什么的，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这个人呢，当什么呀？ 嗯，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镲。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镲。 哎，两个铜镲。 啊啊，当那个 啊，两个鼓包， 是我 红绸子条， 我知道，知道， 当那个， 嗯。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是，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嗯，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瞧这个。 他接过来一看， 不懂装懂了 啊，这是什么呀？ 他连这铜铲他都不认识， 没见过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说是呢， 我没见过这个呀。 嗯，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对呀， 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问问人家， 当多少？ 这味儿倒学会了。 嗯，那位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给写一块。 嗯， 一块给咱分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嗯，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害怕 了。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怎么？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对他没法吆喝。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哦，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太可笑了， 炫起的名儿， 炫起一名， 那怎么吆喝？ 写一提写， 嗯，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对。 缺箍短帽，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啊，救火用铜草帽 啊， 嘿，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那是可乐，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嘿，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说是呢，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本来嘛，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得可乐， 对， 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嗯，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还找他， 咱俩有商量， 好嘛？ 这儿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写了， 那位走了。 嗯，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单皮，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哦，就那个 圆的， 圆的就打当中，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哎，对，挺响的那个， 那个 单皮， 哦， 这位夹着来的， 嗯，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没在这儿， 他还不当呢，他单等他，哦，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待会儿再说，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你说真有意思， 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瞧这个。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熟人。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是啊，更不懂了， 也得问问人家啊。 当多少钱？ 当多少？ 当多少？ 那位说前头有车，后头有折。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还两块，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还是一块， 那位也好， 嗯，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哎、这不是成心掺和我吗？这 有意思，这位也逗。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说是呢，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又给起上名来了， 又起上一名字来， 怎么喊的？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嗯。 缺边短样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啊， 活出主意吗？这不是 谁说的？这是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对呀、 啊、还在这旅行用的呢，后头在家了不能用。 是 铁片先生气大了，呵，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真是， 这多少钱呢？一块啊，认准了一块了， 一块。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 嗯， 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是啊， 什么东西都抻连不短的。 嗯， 得嘞，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明儿还见。 转过天又来了， 又当什么呀？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帽镜， 哎，大帽镜， 哎呀，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嗯，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儿站柜呢。 是啊，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对，人家抱着镜子， 抱着镜子吗？ 恐怕摔了。 啊，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嗯， 您给我瞧瞧这个， 瞧瞧这个。 好好，哦，还是你啊，嗯。 这是什么呀？ 那是红木的架子 啊， 啊，挺好看。 当多少？ 当多少呢？ 那个说啊，当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别要 硬木的架子， 嗯，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对呀、啊， 跟他呀，说好话， 套熟， 套熟乎。 嗯，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对， 这好吧，当多少钱您就给颠沛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瞧着写。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啊。一块， 瞧着写也一块， 还是一块， 白废话了。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嗯，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儿。我 这也够怄气的。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喊吧。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这个也编了个名， 也编一名， 写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嗯，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的， 是 连那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注意了。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对，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哎，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木头小影子 啊。那先生说，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好嘛？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怎么了？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啊啊！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仪式？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怎么了？ 哎，别忙，还有， 还有， 没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胆瓶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那怎么写呀？那个，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郭全宝、刘宝瑞合说的《当行论》，您听听，人家这位先生够会起名字的吧？红草帽、小洗脸盆，外加木头小影壁，看来做什么事儿啊？都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懂装懂，最后倒霉的还是自个儿。听完了这段好听的相声呢，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最后送上一首童安格的《想你》，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什么你不再想过去？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柔情，长发的女孩如今哪里去、哦、为什么你不再想过去？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纯情，羞怯的心灵如今哪里去？想你想你，你拥有的柔情，你拥有的纯情，想你想你，你对我